天我又属于我的天。 我说过，我绝对不。

海啸，滔滔两岸潮。每次听到这首歌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的冲动。